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淑桦199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一生守候》。这是一张对于陈淑桦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专辑，因为唱片当中一半的曲目都可以称之为他的音乐代表作。除了这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非常痴情的《一生守候》之外，还有大家可能都会唱的《情关》《滚滚红尘》《春曲春又回》，包括我只要在节目当中一说《红楼梦》就会播的那首《红楼梦》都收录其中。我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这首老歌这张专辑，是因为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研究的话题是你在哪个时刻决定和他厮守终身。答案都是一些非常小的时刻，仔细想想的确也是，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他默默地为你做好饭，然后跟你说还是先吃饭吧，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骂我，或者是吵了一天，你到厨房看一眼，好像碗全部洗好了，然后你听到他说吵了一天挺累的，早点休息吧。真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有一种莫名的被触到了自己心里面最柔软的地方。哪怕与你争吵，哪怕我再怎么生气，我还是自然而然的会做一些照顾你的事情，因为我最在乎的人始终是你。我今天在看这段文字看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前几年有一张在网络当中让人心生柔软一下子觉得特别幸福一张图片，一个老爷子和老太太在公园的长椅上各坐一边，相互之间互不理睬生气的样子，可是天下雨的时候老爷子把伞伸过去帮老太太撑伞，自己淋着雨。是不是你有看过这张图片？其实这段文字讲的也是那种心情，即便跟你在赌气，可是心里面还是爱你的，还是愿意去照顾你。所以真正让人从心里面觉得温暖，未必是那些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时刻，恰恰就是这些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细小的也不能再细小的时刻。这些时候可能会让你认准，嗯，就是这个人了。最最深情的往往就藏在这些最微小的细节里。好，想在这时间继续回到陈淑桦1990年这张专辑《一生守候》当中的一首歌曲《秋日午后》。我觉得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好像歌词里的场景唱的就是现在窗外的风景吧。手里

这是陈淑桦所演唱的《情关》，小虫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这还是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所以整首歌是充满着极为古典的气质。可能是以这首歌包括这出戏年代太过久远，或者说当年戏在热播的时候我岁数太小，所以我今天即便在很努力地听这首歌回想这出戏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却始终找不到一点线索。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每在最近一段时间听这首歌都会想起《西游记》的女儿国。我觉得小时候我对《西游记》最没好感的便是这一集，因为没有变幻莫测的画面，也没有打斗的场景，所以这样的一集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自然会少一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小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这集相当精彩。因为长大之后我们知道了世上最难过的关便是情关。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看到2018年春节贺岁档《西游记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一个宣传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对于《西游记》中9981难，可能对于女性观众最为触动的莫过于女儿国这一劫难，如何把这一次最为柔情的劫难拍摄出惊艳的效果，郑宝瑞导演可谓是煞费苦心。说是劫难，不如说是一次美好的邂逅。如果真的把《西游记女儿国》当成一部劫难片来看的话，可能就错了。因为这一次的女儿国邂逅可以说是9981难当中唐僧及其师徒们最为靠近人性的一次。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2018年春节2月份有没有去电影院去看这出戏，你的记忆点在哪里？我的记忆点是在林志玲身上，当然还有那一句到底是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我觉得这是相当为难的一个选择题。好，来听万晓利的《女儿情》。Thank you. 是来自万晓利所演唱的《女儿情》。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否还记得《女儿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桥段，就是国王极为痴情地望着唐僧，说了这样一段话：你说你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何谈四大皆空。唐僧当时只是回了一句阿弥陀佛。后来面对女儿国国王极为痴情的挽留，唐僧在临行前又说了一句若有来生。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跟我一样，在小的时候因为看不懂，所以不知道这其中的情思绵绵。长大了之后呢，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跟身边的同事讨论，他最后所说的若有来生就是一段很深情的告白，当然其中也会有自己的无奈。好，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继续来分享这一集当中的另外一首插曲《相见难，别亦难》，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大乔小乔的翻唱。 相见难，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半夜冷空气来临，北风吹起，能见度逐渐转好，京城再现蓝天。白天北风较大，大部分时间有4级左右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3。

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想要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其实在《西游记》当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唐僧在每一次告别的时候一直行的都是佛家的双手合十礼，而只有他在面对女儿国国王的时候所行的礼是俗家的拱手礼。有很多网友在翻出这个细节之后就说，只有在面对国王的时候唐僧才是与众不同的。大家都在猜想，或许他那个时候是多么希望自己是个普通人，这样他就可以留下来和国王一起像个普通人一样谈情说爱。因为唐僧对女儿国国王的这种唯一不同性，我的DJ 的老毛病又犯了，就是思维开始跳跃，我跳到了《红楼梦》当中，因为在那里面也有一个人物对宝玉也有一种唯一不同性的这种待遇，对妙玉。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她是有过分洁癖、怪癖、孤僻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她不太喜欢和人交往，除了和惜春下棋谈笑之外，极少掺和大观园的一些事情。不过有网友说，如果他真的能够接受自己的身份，一直维持自身的这份高洁，那么他也许真的可以激发出自己内心的佛性，从此超然忘我。可是从他接人待物的这些细节，特别是面对宝玉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人们发现其实他的内心还藏着一团火，这团火使得他的行为又带了这种超越修行者的刻薄。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就是刘姥姥喝过的杯子她要扔掉，然后宝玉觉得可惜，就劝她把杯子送给刘姥姥，反遭妙玉嫌弃，说幸亏这杯子自己没有用过，不然砸碎了也不要给她。妙玉的名字当中带有和宝玉待遇一样的玉字，有人说曹雪芹就是通过这种看似无意的一笔，将这三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对任何人都有洁癖，甚至有一些孤傲的妙玉，唯独对宝玉是与众不同的。有一次他邀请宝钗、黛玉还有宝玉一起喝茶，因为黛玉喝不出这个泡茶的水是梅花上所收集的雪融化而来的水，所以就将黛玉讽刺了一番。然后他又干出了就是前面这个刘姥姥喝过的茶杯要扔掉砸碎了都不给她这种行径，她又拿出自己平日自己用的绿玉斗给宝玉来喝茶，是不是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宝玉生日的时候，她偷偷地将粉红的千纸送给宝玉，上面写道：槛外人妙玉公素遥祝芳尘。这一突如其来的祝福令宝玉也乱了手脚，而在宝玉的内心应当也是非常珍惜他的，因此他不敢贸然回复，而是去请教他人，再亲自把自己回复的信件送到了龙翠庵。不过他不是亲手交的，是从门缝里塞了进去悄悄地回来的。对宝玉的这份炙热越发的让妙玉失去了分寸，也让他再难以抑制内心的这份情感，最终只能落了一个悲剧的下场。各位感兴趣，倒不妨把《红楼梦》再找出来看一看。如果你看文字、看小说觉得太累，倒不如把87版的《红楼梦》那个电视剧找出来看一看。好了，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相思赋予谁》。 你说相思赋予谁？明月妆开纤纤指，年华偶然谁弹碎？应是佳人春梦里，忆不起双蛾眉，纤纤霓裳烟波上。

撕血泪跑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花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的《红豆曲》，这支曲子出自于《红楼梦》第28回。冯子英请客，贾宝玉赴宴，席中宝玉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缘故，说完了饮门酒，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的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宝玉又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手空归，女儿愁，悔叫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于是那琵琶听宝玉唱道，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八七版《红楼梦》当中先后出现过两次红豆曲，第一次是宝玉与薛蟠等人聚饮之时，第二次就是贾府被抄落寞之后。总的来说，开场虽然欢天喜地，但情绪却影射了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支悲伤的曲子。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红楼梦》。 多少惆怅往事上心 是陈淑桦所演唱的《红楼梦》。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人生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感觉，好像节目做着做着我们又绕回去了。因为节目一开始我特别推荐了1990年陈淑桦的一张非常精彩的专辑《一生守候》，而这首《红楼梦》就收录其中。而且我还特别强调，我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说《红楼梦》里的事情的时候，就总想要听这首歌，今天也不例外。虽然又落入俗套，但是我觉得好听，但愿你也会喜欢吧。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祝福各位一切安好。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陈淑桦所演唱的《生生世世》，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爱就爱就心甘情愿，总会难忘现在和以前，谁是谁非都不要亏欠，全心全意天天念念。爱就好像昙花一现，稍纵就会消失不见，幸福在一线之间，有苦涩才有甘甜。你甘愿就不能自顾尊在所难免，千万不要踌躇不前。想他就去吧，是缘，没有人可以改变。 想